山外江湖边，月光纵横，云掠孤山影的北极塔，冷眼看繁华乱，掷地无声。 唱一曲出山的歌谣，唱海一声笑，晚来聚集，风萧萧，日落潮退去，天地生太极。 剑在手心坠落，雨漂泊，林不是万里独行的脚印。远观外天苍苍，夜茫茫，吹不散大漠深处的背影。 君不解，只顾出征的男儿，有几个着了寒情，一个个失了父，一去深藏身与名。 风起千里之波，千里烟波，飞驰遍野的烽火，心却是分出了剑意，无家人感觉为往日海失落。阳光与四月放落， 手心坠落，雨漂泊，林不是万里独行的脚印。阳光管天苍苍，夜茫茫，吹不散大漠深处的背影。 君不见